金正恩将军与今日朝鲜主题亚太地区网络讨论会从1月8号到10号举行。讨论会是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亚太地区朝委会和巴基斯坦全国朝委会联合主办的。主会场设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太阳像。参加讨论会的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各地区和国家朝委会，以及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印度、新西兰、日本、英国和瑞士等国各界人士。参加者向两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会上做了基调报告。报告人说，敬爱的金正恩阁下以伟大的革命实践开创朝鲜的大繁荣期，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不世出的先进统帅，是创造和建设的英才，拥戴又一位白头山伟人金正恩阁下，是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莫大光荣和无限幸福。会上介绍非洲、美洲、阿拉伯等地区朝委会发来的贺信后，有一些人士做了发言。发言者强调，国际朝委会呼吁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进步人民同朝鲜人民一道庆祝朝鲜十亿申元的2017年。在履行其呼吁书的活动中，亚太地区朝委会和各国朝委会要站在前头。会上宣读了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亚太地区朝委会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指出，要以各地区和国家为单位举办各种称颂白头山卓绝伟人的活动，来显示世界进步人民对生前为世界资本主义事业做出不灭贡献的白头山卓绝伟人的无限敬仰之心，并积极展开声援活动来支持朝鲜人民坚持白头山卓绝伟人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大力推进统一强国建设的正义事业，还要贡献于隆重举办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使之成为一场称颂白头山卓绝伟人的国际盛会。讨论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